锵锵三人行，我跟文道都认为这是14年来锵锵三人行最牛的一次背景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听我给你讲一个美丽的传说。背后的这个岛，大家看，乌龟啊，这叫龟山岛。而且今天咱们正赶上了人家典型的这个景观，叫龟山戴帽，知道吗？ 是真的吗？这你 看 编的吧？ 不是， 是真的哈。 宜兰王说了，宜兰王说了，龟山戴帽。所以呢，咱们得感谢咱们的老嘉宾啊，咱们台湾的这个嘉宾，这个杨照杨大哥，有他的面子，咱们才能把这个海滩。封滩了 ， 对吧？ 我刚看到 没有， 本来有些游客想进来，外头有些警察拦着，今天有领导在呢，啊，戒严。 我们是自由民主地方，没有这回事。 没有。 我们这个这次锵锵三人行来到台湾，实际是有个什么意头呢？就是我跟文道啊，我们要回访拜望那些做过我们节目的台湾的老朋友。每一个老朋友带我们吃喝玩乐一路。 对。 那么咱们这个杨照杨大哥就带我们到这儿。 宜兰， 杨大哥是懂得美的人，为什么他经常要到这个地方来，以至于咱们老朋友来了，他也把咱们往这里带，你得听他说一说。 台湾最美好、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海跟山那么样的近。 是。 那你在宜兰，你可以最清楚地感觉到有山有海，海跟山是完全在一起的。 就从咱们这儿到这个山上，这个原始森林啊。15分钟，我这次来啊，我觉得对台湾的海啊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虽然过去来过多次，但基本上都是好像这个台中、台南、高雄、台北啊。对， 你看到的是台湾海峡。 对，而且呢，过去以为就说台湾不是以这个海滩呐、海景闻名，只是知道在靠海嘛。就像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很多地方并不是说那里的海特别漂亮。这次你看，我们到台东。又到宜兰，哎呦，这个海边有这样的风光。 是， 文道，你在这儿16年呢。 是， 你过去对台湾的海有认识吗？ 有一点吧，因为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啊，就在淡水和出海口附近。 是， 那所以那时候跟台湾的这个海水的关系还是很近。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台湾跟大陆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大陆长久以来没有一个太强烈的关于海的感情。跟描述，尽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你很少在大陆主流的文学传统里面有海洋文学吗？ 我们主要好像是大陆文学。 对，然后而且大陆沿海很多地方是对海的感觉有时候甚至是恐惧，那更不要说当朝者，中国历来就是觉得这个海是危险的，是要有海禁，甚至曾经一度。但台湾不一样，台湾四面环海，是你觉得他的原住民的传说，到后来汉人来了，到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我们关于海的描述、形容，或者海在整个文化想象里面都非常非常重要，非常不一样。 所以你说这内陆心态，典型的就是我父亲的心态。我父亲就是到海滩边呢，游不过50米。他恐惧， 会有恐惧。 他觉得越游越看见一望无垠的这个海啊，他觉得他怕的不行。 因为刚好你们是从台东然后上到宜兰来，主要是因为探访朋友，其实你们就中间就错过了我的家乡花莲。 哦，你是花莲人？ 我是花莲人。 火车经过花莲一阵， 你们有经过花莲，那所以你们也没有机会去到太鲁阁。有一个故事是很好玩的哈，因为刚刚讲到大山大水。我就想到说，当时蔡国强到台湾来，那正在筹备他在台湾的展览的时候， 爆炸展览， 有几天的时间就他就到花莲去，那我跟他一起去。那要到太鲁阁的路上，我们这两个人在那边聊天谈展览的一些事情，然后他突然间问一下说，等一下去哪里？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利物溪谷，然后说那个利物溪谷。长什么样子？怎么样？讲了一会儿，蔡国强就开始跟我谈，说跟我讲说，他20岁的时候就立志要看中国的大山大水，所以去了丝路，去了敦煌，到了西藏。我当下马上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对我讲的利物溪谷是没有兴趣的， 对， 因为他觉得说我看， 心里有点瞧不上。 我 看 过 山水，何必到台湾 山大水？但是真的很有意思。这个到了那边，下了车，一下了车之后。他 他看到那个样子，当然我说了一个，我就说我觉得在这里好像可以感觉到时间，因为那利乌溪谷那个最底下的一层石头是白色的，因为它是大理石冲刷出来，越往上它就慢慢开始变颜色。那大概要到大概那个利乌溪谷大概有500-600公尺这么深，大概要到200公尺它才开始有一点点小草，然后中间是灰褐色的。我说看这个石，看这个颜色的变化，它就像是时间那么具体的几千万年的时间在你眼前。蔡国强开始拿起他的相机开始拍照，后来他就做了一个作品，就是泰鲁格。我知道说，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说，台湾有一些东西，即使你看过大山大水，它不会比那些大山大水更庞大，但它有一种很奇特的魅力。对我来说，包括就 是 说，像我们坐在这里，虽然这是一个黑色的海滩，可是你坐在这里，这边是那个太平洋，而且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太平洋 的风啊， 然后 浩大， 直接在眼前就是山。或者你们如果这个从花莲这样过来，看到那个清水断崖，当年我小的时候走清水断崖，我到从台北回花莲，我老是有一个错觉，我觉得是我是跨越海洋才到花莲的，虽然一路都在陆地上，因为旁边就是太平洋，那种跟海洋的那个感觉，就像刚文道说的，的确我们跟海洋之间的关系，或台湾这个地理环境所产生的有一些东西，可能跟大陆朋友过去对台湾的想象是会有一点差距的。 所以说啊，这个留下点遗憾，以后还可以再来。这次的点遗憾就是我特别想去看他老家花莲，因为听朋友讲啊，那就是悬崖大海啊，殉情首选啊，就是 殉情首选。这我没有人这样想的，这你怎么会想到这方面去？ 殉情首选啊，反正你说那种这个他讲的这个，我也有这个心路历程啊。你刚来的时候，你看我总说呀，我说你看咱们欣赏台湾呢，要懂得欣赏台湾的小，哎，它每一个微观，我甚至说这个微观旅游，它每一个小的地方都很有巧思，很细腻，很体贴，哎，那个时候就反映了我当时存有的一种误解。 这个就是我常常批评你们的大中原心态， 哎， 北方人， 它是个小地方。但是你一看呢，你像文道告诉我啊，台湾这个3000米以上的大山超过100座， 对， 超过100座， 对， 我当时一想啊，就扩大加深了我对台湾的这个形象的概念，就是这是一个很牛的一个地方啊，它不是个小河沟里的这么一个秀美的像一个小女孩，它不是只有这么一种美。 而且想想看，台湾这个岛面积并不算太大 啊， 你比起大陆任何一个省份，它100座3000米以上的山，这么密集的在它的中间由北到南啪挤在一起，那种险恶，那种重峻 啊，你想它这个脊梁啊，就从北到南纵贯一条中央山脉啊， 所以说起来这还是很神奇的。因为我们如果看亚洲东亚这么大 啊， 你去掉这个西藏不谈的话，在东亚这个方向最高的山竟然是落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岛上， 对， 这个3900公尺、3900米的高山。那中国大陆可能要一直要到青藏藏流域， 对， 才会出现差不多4000米的高山， 没错， 但是在台湾就有， 对， 所以当然这个最重要在地理上的理由是因为台湾是比大陆来的年轻的一块地块，它是才刚刚被这样子推挤挤压出来的，还没有被侵蚀掉。 所以我现在觉得你刚才讲这个什么大中原心态哈，我最近也听一个老师讲这个上古的这个历史啊，我就觉得啊，这个谦卑这两个字是需要认真汲取。到台湾我这几天又觉得，原来宝岛不是语文课本上叫俗了的一个词儿。你看中国它像不像个大盆景，那天这个舒国志也讲，因为他我说盆景的意思啊，是你要是在有些国家吧，你从这个旅游点到那个旅游点 要很远， 从山到海你可能要走很远，他这里你看这么小的一个面积之内，又有民宿啊，又有现代的咖啡厅咖啡馆，又有这个这样的海涛阵阵啊，海外面还有一重这个岛，上面的这个每天云气的变化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 就像一个中国人这个审美就在一个盆景当中， 嗯， 看尽这个天下的风光。 嗯，这个还是要用刘克襄的话最好，就是说他到应该是到南阳女中吧，他就跟女中的同学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奇特，世界上很难找到的一个地方，你们要珍惜。这个地方最容易的形容就是说，你今天要翘课，早上翘课出去，你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到海边，你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到了山上，然后你还可以回到学校来吃便当。这世界上没有几个学校你是可以这样翘课的，这个是事实。但台湾还蛮多学校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是在山中的一个酒庄，可能是平常啊，我们在棚里录这个《锵锵三人行》，永远的那个电脑的那个什么那个背景，那个香港的那个夜景，弄得我都恶心了，是吧？所以到了这儿呢，在台湾咱们觉得很奢侈，大海啊，什么这个大山，所以呢，想用这里的山景啊，来这个三人行一下。文道也想说点什么对宜兰人民？ 宜兰人民大家好， 宜兰人民， 我想起来这个景象啊， 嗯、 这个山里面这个景象，想起侯孝贤导演一部名作，就《念念山城》。你如果过去只是在电影看到这个戏啊，你会觉得不太明白这个什么意思。 嗯， 因为想当年那部电影里面的侯孝贤常常拍这个山中，忽然一涌而过的一群云， 嗯， 然后这个雾。忽然阳光明媚，一转眼就是雾，又起雨。 嗯， 然后山村之间的那农民耕作的情况，侯孝贤特别迷恋那个景象。其实你只要来过台湾，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宜兰，你看到这么多的农场，你大概就明白那里面那种情调是怎么回事。嗯， 所以啊，这个电视还不算一个好的工具啊。 真的是， 你要是能够跳出镜头到我这儿来，你就能感觉到这个玉滴啊，过去人家说清脆玉滴，这个绿色玉滴啊，这是下雨了， 什么叫 玉滴？因为下雨了， 真滴了， 因为下 雨滴了， 对对对，因为一直在下雨，但是下雨呢，你更觉得这个玉滴，这个绿色，咱们的词汇啊，到了没黑的地方都很贫乏。 因为我们家风都从这边过来的，那我们长辈呢，在阿公那个辈呢，在种了很多大树，是要挡风的。那久而久之呢，我们想说取一个名称，就用挡风来取，但是挡风不好听 。 对，那就取一个谐音叫东风。 东风， 对。 下雨的话，这边会不会水就比较厉害？ 就是要做水土保持。像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用石头挡这样子，站在一个梯田式的哈，坡坎式的这样，那是让水流下来速度变慢。哎，那变慢，它有时间就渗到地下。那所以呢，在宜兰呢是没有水库的。哎，它的水 不需要， 对，它水都全部涵养在山里面， 不需要水库。 就现在这个树还是小树，等于是 这个差不多30多40岁左右的树，但是它一定要剪它，因为我们要采收方便的话，你必须要把它矮化。 就这么大的柚子就挂在这里、啊、 对， 这就很大的力， 那你要蔬果，就是说它这个枝呢，你长了三颗4颗，那肯定每个都不能饱满，你就是要留2个，其他的一个就要 拿下来 哦，必须。 对对对，那、嗯、拿下来的那个呢，就是可能要把它做成精油了。 对对对， 啊、哎哦，拿下来做别的东西。 柚子精油。 对，柚子精油、 啊、也是你们做吗？ 对，我们。 你们这里有加工的。 有。像我们随便摘一个叶子，你闻它，它其实都有味道的。 嗯，很香啊。 哇， 哎呦，像是现在那个、 啊、 就是桑拿洗澡的浴缸里泡的那种。 喝柚子它可以提炼3种精油，叶子一个味道， 是 花一个味道， 果子一个味道，味道还不一样、 这个方圆 有多大？哦，我这个总共有差不多500米。 500米，哎，哦，有这么小？哎，这是什么意思？ 这我们宜兰哦，宜兰有特别的腔调，我们是从那个泉州那边的，大陆泉州来， 福建泉州， 福建泉州来哈，他，用台语练的话哈，台语练尤其是宜兰的特别的腔调，啊，就念看卖宜兰腔哈，啊，想到读册心就酸，上惊去到学校问。考试考过嘛，阿无努力，老师搞我俩去拍下聪明，就是想到读书哈，那个心头就酸了。 对对对， 最怕他去到那个学校门口 考试考鸭蛋， 考试考鸭蛋，老师把我打屁股， 打屁股，哎呦，这念的真有意思。 对。 那一般到你这里来玩的人，他们就是在这里面转， 在这里面走，因为我这边从走哈，起码要差不多2天才走得完。你深呼吸，它是凉到那个 肺，对对对，凉到肺里，凉到肺里，真是这是氧吧，天然氧吧。 好，你嘴巴张开也没有关系。 嗯，好像这空气都是绿色的。 哎哎。 闻到这每一棵树都是张老先生自己种了， 我已经绕了一圈，而且发现原来你是几乎是第一个想到可以把农业变成观光业。 对， 而且刚刚你在这儿逛的时候，我跟您夫人在后山那边聊，因为这范围非常大， 对， 这范围非常大， 他说走2天都走不完， 对， 500亩啊。 对，然后呢，我刚刚听说他们说是最早的时候是很多30多年前外地人骑车来，然后看到有果树，然后想自己摘，一般都不让摘嘛，对不对？但你就发现，哎，他们摘的那么过瘾，那干脆不如把他们摘东西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观光产业， 对对， 是是是， 可以试试嘛。 对，他刚才讲啊，所以台湾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他说他前一阵去温州啊，也是看到这个弄的这个土地田园都很难看呐。 对， 他说其实当年他年轻的时候，台湾也是没钱嘛，就垦荒。啃得跟癞痢头一样，到处啃。 对， 但是后来发现呢，这种观光农业，所以就不垦荒了。 对，它创造的产值是很高。你看这一大片的这些农作物的产值，比不上我这些。啊，你看这个还是什么漂亮？ 哦，对对对， 创造的产值是很高的， 又保护了环境，又留住了美， 对啊， 而且 对教育 啊，教育 又有文化， 又有文化，利润又高， 对对。 那你当时怎么想到这个这个想法的呢？ 因为我喜欢农村嘛，哈，我喜欢农村啊，所以我在想说我要留在农村，要我再留在农村，我怎么活下去啊？我要挣到钱啊， 对 啊，我要过得快乐啊，啊，我要跟社会有学习成长啊，所以我觉得说用把它转换为观光是最好 啊， 对他们喜欢 啊， 因为他们都市里面他们没有这个东西啊，哈。 他自己摘菜，然后拿到餐厅自己给他做来吃。 对呀， 他说他这里的这个水果什么芭乐呀，还有什么 杨桃， 熟了之后，我是问他收获，他说都是客人们，客人们自己来摘。 那个柳丁，再去橘子，还有火龙果 ， 都是自己采。 对，你这个想法很好，果子熟了。就要让客人给钱来自己摘的，不是雇人来摘，是客人要给钱你来摘。 对的，对，所以挺好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哈，像这一次我去温州那一边呢，是大陆那一边呢，他也说他要去转型，还有马来西亚，他们也说他们转型，所以都要我们去帮助他，哈啊，这些。 哦，这个你倒是有先进经验的， 对啊， 就有时候去那边的指导不敢当了，大家分享一下。 对，那你会怎么跟他们讲啊？他们比如像温州那边，如果要转型。行，你这个环境怎么复原？你怎么教他们呢？ 会啊，我会跟他讲啊。例如说，我们在有的落后国家，他认为自己的东西是不好的，外来的东西才是好的。我跟他讲，在地的东西是最好的。好，所以你要树要用在地的树，不要去买外来的树。 嗯。 哦，你这个环境要用在地的环境，你种的水果就是在地的水果就好。 本乡本土。 嘿，你接待客人就用你 在地的这个感觉来跟他接待就好，你不用那个用商业化，像那个麦当劳那一种比较商业化的口语跟他讲，我们用做朋友就乡下那些文化来跟他讲就好。 对对对， 哦，这样客人就感觉很快乐，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是 和我们的心意。哦，我们不要做作啊，就是这样子啊。 最朴实， 最朴实啊！ 对， 这就是我们乡下人的憨厚和淳朴嘛。 哎， 啊，你来跟我讲，我很快乐啊，我跟你分享啊。 你很有智慧啊， 没有， 所以聪明绝顶啊。 没有，因为以前哈，以前在嘉庆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走路要走三天。 清朝嘉庆年， 嘿，从台北哈，以前是从台北过来嘛，好来到这边走路要走三天。 嗯， 然后来我们那个日本时代开了一条那个那铁路， 啊， 嗯，坐火车要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啊，前六年前我们雪山隧道通车以后，来到这一边30分钟。 哎呀，越来越快。 嗯，对， 真没想到， 对，对， 嗯，台北外30分钟有这样的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说啊，宜兰这个地方是台北的后花园，我说也不是后花园。因为宜兰它发展本身还是要有它自己的格调， 对，格调， 嘿，就像巴黎和普罗旺斯哈，哦，那个法国的普罗旺斯，它普罗旺斯就普罗旺斯，巴黎就是巴黎， 不能够混在一起， 不能混在一起，所以台北就是台北，宜兰就是 宜 兰，它不是它的后花园，而是它本身有个格存在， 对对， 嗯嗯， 在地，这个，是吧？ 在地就好， 这是在地就好， 对， 这是很好的格调。